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五十五节，良知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良知分析将从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未经分辨的现有情形开始，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良知总给出某种可领会的东西。所以就生存论现象来说，良知所开展的、所归属的范围，也就是组建此自在的这种展开状态的那种生存论现象，现身、领会、话语、沉沦的最一般的结构已经剖析过了。现在我们若把良知问题放到这一系列现象里来讨论，却不是要把那里剖析而得的结构当作表格运用到此在开展的一种特殊例子上去。勿令说良知阐释是要推进早先对此之展开状态的分析，不仅如此，它还要从此在的本真存在着眼，而更原始地把握早先的分析。我们称之为此在的这一存在者，通过展开状态而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它既是它的此，它连同它的世界为它本身在此，以至于首先与通常，它是从它所操劳的世界方面把棱在展开出来的。此在作为棱在存在，而棱在一向已经委弃给某些确定的可能性了，这是因为此在是一被抛的存在者。这一存在者的被抛境况，通过具有情绪的存在，或多或少的清楚入理的展开了。现身即情绪，同样原始的包含有领会，从而此在是知道他于何处供自己存在的。这里谈的只是要么他向着他本身的种种可能性筹划自己了，要么由于消散于常人而听任公众解释向自己提供这些可能性。但在生存论上，只因为此在作为有所领会的共在能听从于他人，后一种情况才可能发生。此在迷失在常人的公论与闲言之中，他在去听常人之本身之际，对本己的自我充耳不闻。苟若能把此在从这种充耳不闻其自身的迷失状态中带回来，当然是通过他自己，那他就首须能找到他自己，那个曾充耳不闻自身的他自己，那个去再听常人之际而充耳不闻自身的他自己，必须打断去听常人。这就是说，必须由此在本身给予他自己的一种听的可能性，这种听将中断去听常人，这样一种打断的可能性在于直接被呼唤，同这种呼声的性质相应，这种呼声所唤起的听，同那种迷失了的听相比，处处都截然相反。在唤起这种听的时候，这种呼声就打断了此在充耳不闻自身而去听常人的情形。这两种听是截然相反的。若说迷失了的听沉沦于日常新奇闲言中各式各样模棱两可的嘈杂，那这呼声必定以不嘈不杂、明白单一、无容好奇立足的方式呼唤着，以这种方式呼唤着而令人有所领会的东西即是良知。我们把呼唤把握为话语的一种样式，话语使可理解性得以分环勾连，把良知的特征描述为呼声，绝非只是一种形容，像康德用法庭表象来形容良知那样。对话语，从而也对呼声来说，附主音声是非本质性的，这一点不该忽视。一切道出与呼出都已经以话语为前提。若说日常的解释把良知认识为一种声音，那这种解释想到的主要不是附主音声，实际上也没有附主音声这回事儿现成摆在那里。 在那里声音时被看作供人领会，在呼声的开展景象中有着推动，有着陡然惊动这一类环节，呼声由远及远，唯欲回归者闻之。对于良知的生存论结构分析来说，上面对良知的标识还只勾画出现象上的分野，我们并非拿这种现象同一种呼声相比较，而是从对此在具有组件作用的展开状态出发，把它理解为一种话语。我们的考察从一开始就避而不走那首先摆在良知解释面前的道路，把良知引向到智、情、意这些灵魂能力之一，或把它解释为这些能力的混合产物。面对良知这类现象，套在分明别类的灵魂能力和个人行为上面的游移无定的框框，在存在论人类学上何其简陋不足，可谓有目共睹。